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，第十六集。夏侯恋最后是让谢静兰趴在他背上，他手脚并用，爬着回到秋无院的。蓝姑姑和莲香站在门口焦急地张望，老远看见两个人层叠着在地上爬，还在心里犯嘀咕，这世道怎么什么魂人都有。再仔细一看，趴在上面那个可不是少爷吗？两人迎上去，手忙脚乱地把谢静兰背起来。莲香摸了摸她的额头，惊呼道， 哎呦，好烫呀。 蓝姑姑背着谢静兰往院里跑，一面喊莲香， 快去请大夫。 夏侯恋死于似的瘫在地上，奄奄一息地喊道， 啊，别忘了我呀，我也发烧了。 话还没有说完，他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等他再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柴房里。他怎么在这儿？懵了一会儿，记忆到回到秋无院就断了片，想了许久也没想起来。口渴得厉害，嗓子里像卡了个铁片，泛着股腥甜的铁锈味，想咳又咳不出来。夏侯恋爬到门口，用力推了推门，门上传来铁锁的叮当声。门锁上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柴房透风，冷得夏侯恋牙齿打颤，他的棉衣脱给谢金兰了，身上只剩下两件单衣，他猫似的缩成一团，不住地打着颤。 小恋，小恋。 夏侯恋猛地睁开眼，墙上的小窗探出莲香的圆脸蛋。莲香见夏侯恋醒了，从窗上的栅栏缝隙里塞进三个馒头。 姐，我要喝水。 夏侯恋爬过去，把馒头捡进怀里，仰头喊道。莲香想把水囊塞进来，奈何缝隙太小，水囊太大了，根本塞不进来。 我把水倒进去，你在底下张嘴接着。 夏侯恋照做，水柱淅淅沥沥地泻下来，他使劲张着嘴，好不容易喝到了两三口。 喝到了吗？ 莲香双手握着栅栏，担忧地问。 喝到了，我没事儿。 夏侯恋抓起馒头胡乱啃了一口。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在这儿？ 你和少爷刚回到院子，大夫人就派人来把你带走了。他们说你出言不逊，还教唆少爷胡来，要把你关起来。书房的兰香告诉我们你在这儿，我就偷偷来了。 莲香强忍着泪水道， 臭小子，早告诉过你别胡来，你看吧，报应来了吧。喂，你烧退了吗？感觉可还好些？ 恐怕没。夏侯恋不用摸也知道自己的脸红得一塌糊涂，他觉得自己的脸上能握个鸡蛋。 哼，那个老巫婆恐怕是不想让我活命了，她暂且没法动少爷，就拿我开刀。莲香姐，你想想法子，看能不能找到戴先生，让他救救我。 戴先生不在府中，这大黑天的，他上哪儿找去？莲香张了张嘴，终是没把实话说出口，道： 好，你等着，人家都说祸害一千年，你这个大祸害可千万要撑住啊。 哎，放心吧，我属查破虫的，没那么容易死。 莲香走了，夏侯恋没有闲着，他吃完了馒头，感觉自己恢复了点力气，拖着酸软无力的四肢清理出一片空地， 拾出几片干柴堆在一块儿，再钻木取火，钻的手都磨破了皮，才蹦出一丁点火星。锲而不舍地磨了半晌，柴终于着了。烤着火，他才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，重新把自己蜷成一堆。火有点小，背上还是冷得慌。夏侯恋有些担心，他不会真折在这儿吧？他堂堂一个七叶伽蓝刺客，竟然死在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手下，当真是耻辱。夏侯恋盯着火焰，昏昏沉沉，眼皮上面好像挂了石头，不受控制地往下沉。恍惚间，门似乎开了，走进了一个渔旅的老人。有人掰开他的嘴，将奇苦无比的药汁灌进他的喉咙。夏侯恋蓦然睁开眼，抓住那只铁钳似的大手，使劲挣扎。 这是治风寒的药，你挣个什么劲儿啊？还要不要命了？ 老人撒了手，没好气地看着他。老人鬓发皆白，长着一个硕大的鹰钩鼻，有一只眼睛灰蒙蒙的，仿佛粘了一层膜在上头。他平时都低着头，此刻正眼瞧着夏侯烈，眼里的戾气显露无遗。只要看到这双眼睛，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糟老头子。有人说，杀过人的人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。夏侯恋知道，区别就在眼神。手上沾过血的人，眼里沾上了抹不去的血腥气。他们杀过人，见识过人将死的脆弱可欺。在他们眼里，人和鸡鸭鱼狗没什么区别，一抹脖子照样两脚登天。夏侯恋恍然， 原来是前来暗装，晚辈放肆，前辈勿要怪罪。 老人放下餐盒，从下往上的打量夏侯恋，眼神每上移一寸就要叹一口气，最后目光落在夏侯恋的脸蛋上，那眼神像在看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，兼有对伽蓝渺茫前途的绝望。夏侯恋仿佛被脱了衣服翻来覆去瞧了个遍，有点不自在，转过身自己麻溜的把药喝了。等他喝完药，老人才悠悠叹了一声， 唉，夏侯恋，我听过你的名字，果然正如所料，你很像伽罗罗。 那可不。 夏侯恋笑呵呵， 可我没想到伽罗罗的混账无赖你学了个十成十，他的厉害你倒是一分也没学着啊。 老人补充道， 听我一句劝，你压根儿就不是当刺客的这块料，刺客要安分守己，泯然众人，才能够迷惑人的视线。除此之外，刺客更要六亲不认，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。你行事乖张，善心未泯，这两条都不符合。那谢金兰不过是注定要死在深宅的小少爷，你就如此挂心，又如何去杀别人啊？ 老头说的唾沫横飞，总结成一句话，就是， 臭小子，你还是趁早回山种田去吧，别丢我们伽蓝的脸。 不信，说如你所言，刺客六亲不认，那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段叔为什么要照顾我？我的刀，杀该杀之人，斩必斩之人。 我不杀你，是因为你不是我的猎物，我照顾你，是因为受段小楼所托。 若是有人买你的命，哼，我照杀不误。小子，你有菩提刀，却无杀人心。没有杀人心的刺客，迟早要完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